儿啊，你们回来了。 老伯伯， 李家姐姐也来了。 老伯伯，刚才我跟我姐姐一块玩去了，她呀要送我回家。别看她比我大两岁，可还跟小孩子似的，我呀怕她让人给拐了去。 有劳你了，吹杯茶再走吧。 不了，我妈在家还等着我呢。不要忘记花样子啊。 哎，忘不了。 你们少年人快乐得很呐。 难道是弟弟你不快乐吗？你看春色日许，我放到外面游啊游啊。 老人家哪有你们少年高兴呐、 求不到偷心求少年。 只是你也出去我也出去，这门户教育何人？ 弟弟的言语我倒明白了。 您不何来？ 想是弟弟不愿叫女儿出去、愿叫女儿在家陪着弟弟玩耍。 我哪里要你陪我玩耍呀？ 不是哦，有道是老小老小，弟弟的年纪大了，也就变成小孩子了啊。 我看你是怎样陪我玩耍呢？ 我与弟弟打秋千。 哎呀，老了打不动了。 捉迷藏。 捉迷藏。 用块蛇镜将弟弟的眼睛蒙住。你让我在前面跑，弟弟你在后面追，捉住女儿就算弟弟你赢了。 用块手巾将我的眼睛蒙住，你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，岂不要点跟头？这样顽皮，我生气了。我要骂了。 我晓得弟弟虽是生气，心中我还是欢喜女儿，我是弟弟的好宝贝。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？ 弟弟下了吧，下了吧。弟弟笑了我就放心了。弟弟凡是去到前村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迎接去吧。 为父吃去，我儿一人在家无人陪吧。 女儿 下世太早，撇下我儿孤孤单单无人照看。 弟弟不要是这伤心的话呀，还是饮酒消遣去吧。 好好， 既然如此，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，为父取去酒魂。 是， 正是。叫女子看与老金，买酒且向杏花村。 弟弟早些回来。 知道了。 公前来赶考，不想日军的苦局，我凭文章要凭情面，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，我有孝顺的亲戚朋友，便免了送丧之外，辜负我文章魁首，满腹经纶，虽世事富贵浮云，也未免有些惆怅。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，一时口渴难当，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。一路寻来，不知是什么风。这里的桃花开得是风茂盛，一般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却在这里唏嘘偏是正是春风到处留佳客，小作何须门之 Thank you. 弟弟应该回来了。 禀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生只得告辞了。 女儿在此堂堂考官 外面的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 朕乃三圣之。

我乃正人君子，从无邪僻之心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吗？ 老兄啊，我们带的盘费本来就不多，你在这里怎么支得下去呀？ 是啊，那我也不好交差呀、啊。 老是 老兄，我们回去吧，明年再来。你不回去，你母亲会回家，我接你回去，你不要使你母亲太着急了啊。 回去吧，回去走吧， 明年再来。 我给您收起来得了。 少管闲事啊！ 我就是喜欢花啊。 紫红出来难难尽， 来，我这个朋友有些靠不住啊。 Thank you.

问心安子死了村 来你 请你不要走，一心路上起起走切莫小品，倘若是太夫人降临来问，就是你老爷不救归臣，若是那少夫人降临来问，你就是你老爷进了京免了生平，不等于你不依不忘长生。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《清官侧》，最后请听纪玉良演唱的《法门寺》。纪玉良私塾马派多年，曾与颜慧珠等名家合作，现已从上海京剧院退休。 问